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零下七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零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冬奥会倒计时五十天，北京中学生永定楼前起舞聚力加油；京津冀区域贯彻落实人力资源服务协同地方标准；海淀区2022年地区生产总值将会跨境万亿俱乐部。好，下面是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北京2022年冬奥会倒计时五十天之际，门头沟区军装中学新桥路中学几十名中学生齐聚在永定楼前起舞，开展了迎冬奥一起向未来活动。军装中学的孩子们表演了冬奥之梦舞蹈，新桥路中学的金帆舞蹈团的孩子们则是舞起了京西太平鼓，为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聚力加油。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人力资源服务京津冀区域协同地方标准的通知，优化调整三地协同标准等级的评定流程。三地协同标准对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进行了等级的划分，由低到高分为了五个等级。通知当中还鼓励各区出台鼓励和激励的政策措施，将人力资源服务纳入到本市高精尖产业的登记指导目录。新首钢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三年以来，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的新地标的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新闻广播记者史玉今天就前往了首钢园区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这个就是可以触碰，然后它这个墙面就会有一些烟花的一个释放。 灵动的扶摇在脚边游走，星辰大海触手可及。在三高炉东侧的料仓沉浸式数字艺术馆内，一场由国内知名学术机构文化 IP 艺术家们鼎力合作，配备300台高清投影机和动捕设备设施的光影盛宴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本月底就将对外开放。项目负责人安心怡介绍说， 我们一层这整个内容讲的是上古神话，我们要传导一些中国上古时期我们的这种古人先人就已经存在的一些奋斗精神、革新精神、创新精神。所以我们期待的是利用我们料仓这个场景，能够传导更多的优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我们选择首钢这个地方呢，它这种老的旧工业遗址的一个复兴，其实对于我们这个传统文化来讲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场景。 百米之外的首钢一号高炉经过2年的改建施工，明年将以华北地区最大的虚拟现实体验乐园的新身份全新亮相。项目运营方当红齐天设计总监肖烨说， 一号高炉呢，它内部的结构已经全部都改造完了，那么接下来呢，等待我们的这个沉浸式的这样的一种设计，包括我们的编剧导演团队把所有的剧情和内容全部都设计好以后，我们才开始做我们内部的装修。所有的进去的这种游玩方式完全是让观众进入到另外一个角色。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打造的是一艘飞船，那可能大家进去以后就是完全在一个飞船里头，甚至可以说它每个观众其实就是表演的一部分。首钢这样的一个建筑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它确实要找到这种条件非常难得。 今年是新首钢三年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三年来新首钢地区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近600亿元，园区入驻企业超100家，体育家、科技家以及科幻产业集聚，中关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落地。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丁平华说， 整个金安桥这个我们这个项目吧，一共有9个单体，建筑规模是7.7万平方米，今年年底全部可以竣工验收。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园区已经落位了大概超过20家的科幻企业，明年开始进入全面这个运营服务的一个阶段。 北京市发改委新首钢办秘书处处长任广桥介绍，目前正会同市景山区、门头沟区以及市相关部门研究编制京西地区转型发展行动计划，明确“十四五”时期包含新首钢地区在内的京西地区高质量转型发展的任务书、时间表和路线图。 下一步呢，我们要抓紧落实京西行动计划，充分发挥新首钢地区的枢纽引领作用，充分调动两区两企联动协作的积极性，稳中求进，攻坚克难，笃定前行，久久为功，加快打造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